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AM927 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是吧？这个漫游海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克。 大家晚上好，最火热的游戏啊，最热门的节目，这里就是漫游海翻天，欢迎大家这个在这个周一的晚上和我们不见不散。欢迎大家通过这个微信上搜索982魔力工厂，或者在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海翻天，来跟我们刷弹幕互动交流。 没错，那今天做客直播间呢，我们要直接请出啊这个非常美丽的大美女关可儿啊，也是第二次来 我们三可组合又这个重逢了。 没错，三可组合又聚首，欢迎关可儿啊。 Hello， 大家好，又来了啊！上一次来的时候还8月份呢，然后当时在节目上 那会儿还是穿短袖呢吧？ 没错没错，当时在节目上立了几个 flag， 你还记得吗？比如说回去说要开一 个 直播间， 那个、对 啊，是的，这个 flag 已经啊实现了啊，现在每天晚上都在播，努力的在播。 哎，是在什么平台上播 啊？在可以说吗？这不是给人打广告啊？在虎牙直播啊。 啊，怎么能搜到你呢？ 就搜索黑山小妖，妖字的妖。 为什么要黑山？你是直播干嘛？ 有这个癖好？ 对对对，那个 真的 直播吃鸡，是的。 你的电脑都能直播吃鸡啊？ 是的是的是的。 哎，你这电脑配置够刚的呀。 就是为了吃鸡单独配了一个电脑。 哎呀，厉害了啊！ 我觉得可儿刚才说他8月份上次来，结果来到演播室，发现演播室的温度还是在8月份。 是的，是的，真的很热。 我们演播室永远是热带，对。 是 这个，说实话啊，这个丫丫你好啊，这丫丫每次这个我喜欢叫他丫丫，因为中间这字我能看懂，前后都看不懂。丫丫每天都特别辛苦啊，特别辛苦，特别感谢啊，每天都陪伴着。还有这个迷糊的小百里啊，这个也你好你好。其实说实话啊，咱们这个说到今天大家看到标题就是可能有些人水里雾里，其实咱们主要讲的就是绝地求生这款游戏，是吧？那既然关可儿都晋升主播了，要不你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款游戏。你能用简短的语言概括一下这个游戏？ 这款游戏就是 100个人往里跳，最后活到最后的就是赢家。 是， 对，其实规则很简单，但是玩起来这花样就多了。 没错，没错。 对，那这样 真的不容易。 这样我考一下你们两位女玩家啊。 好， 来，这第一题，哪些枪装7.62子弹？哪些枪 是抢答还是怎么样？ 可以啊，谁知道谁说呀？ 7.62的 AK，AKM 啊 ，K98。迷你幺四是5.56是吧？ 对，迷你幺四5.56。 好，就这俩，左轮刚才说的那个小 手 枪， 对，还有吗？ 好像没了吧。 关可儿，你怎么这主播怎么一个字儿都答不出？你是胡捡子弹往上上吗？ 不是，卡儿姐在上我。 对，我还真的就是，他因为你捡的时候不有提示吗？ 你 那你还费劲记他干嘛？ 你用7.62是比较少啊。 对， 刚才你说用的那枪好像都5.56的哈， 我基本上用5.56的子弹我比较多。 7.62还有一个枪， 什么 叫 Ground Gun Z， 就是一个空投的一个枪，特别狠，自动步枪，可以分为单发和那个全自动。 是说成大菠萝的那个吗？ 不是不是，大菠萝 是挺大的、那个， 大菠萝是100发5.56的那个。 这个太专业了，我觉得这个、 作为一个没有开直播的主播啊，依然懂得这些细细的。那关可儿，你总知道7.62子弹的威力吧？和5.56和9毫米对比，和0.45对比， 这个更专业了吧？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跳过这个话题？ 大 家可能不是很想听这个。 没有没有没有，是这样的。 这我觉得说枪吧， 啊， 你要说枪什么威力对比，还是说子弹？你就不同枪不同情况比。 子弹子弹。 那你来说说吧。既然你这么显摆，肯定你准备好了。 0.45是伤害最差的。0.45那小子弹就是白色的，白蓝相间的那种、一般是小手枪用的比较多， 就是刚刚汤 姆逊 用的那个， 汤姆逊也用那个。然后其次呢，威力最差就是9毫米，例如冲锋枪啊，还有一把鸟狙，有一把鸟狙就是可以自带瞄准镜的那 VSS， 也用9毫米的。其次威力再大一点就是5.56。啊，5.56是一个中等伤害的枪吧，一般运用于中长距离半突击步枪这种枪啊，5.56。7.62就是威力最大的。你比如说一般大狙啊 ，Carry 98，都用这个。你比如说 AK， 为什么说近距离伤害特别高啊？就是因为它用7.62的子弹。 哎，我突然想起来 ，SKS 也是用7.62。 没错 ，SKS 也是把狙。 但 SKS 我有点用不习惯，我觉得 SKS 很多人用的特习惯。 我有一阵觉得 M16 不错，后来现在觉得 AK 也还不错，适合我们这种近战往上冲的。 好， 都知道人肉沙包。 咱们这两位女玩家已经非常的专业了，咱们先来进一小段片花。片花 确定是为了展示我们的专业程度，不是为了显摆你的专业程度。 漫游嗨翻天，耶！ 漫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游戏，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动漫大 优优优优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哦。 Hello， 鬼畜结束了，我们回来了。您正在收听的、收看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旭哥。 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刚刚我们呢，先给大家来了一个这个剧透啊，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吃鸡花样》啊。那么欢迎大家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搜索“982魔力工厂”，或者在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来跟我们刷弹幕互动，分享你的吃鸡套路。 没错，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就是大美女关可儿啊，欢迎关可儿， 欢迎 大家好。 哎，关可儿，怎么这个我们这丫丫说搜你直播间没搜到货呀、 叫黑山 才行啊， 那叫黑山小妖儿，然后妖是腰子的腰， 腰是腰子的腰，丫丫是月字旁那个啊，然后还有个儿啊。行，那咱们先给大家盘点一下这两天的资讯啊。 那咱们这个非常著名的英雄联盟要出续集了啊。除了 MOBA 圈的两大巨头 DOTA 和撸啊撸，很多 MOBA 手游呢也非常的活跃，比如说这个我们称为农药的这个游戏就是很好的例子。那么近日呢，英雄联盟撸啊撸就传出了新的这个消息，撸啊撸开发商 Riot Games 透露呢，公司将在开发新型的游戏，英雄联盟呢可能会迎来续集。那么这款新游戏呢将会由公司的两位创始人Brandon 和 Mark 联手开发。那么 Riot 公司呢在其官方博客上表示，两位创始人已经从运营工作中抽身出，今后呢公司的运营呢将会由公司的管理团队负责，他们呢将主要重心转移到游戏开发上。那么呢他们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啊，我们今年这个把这个之前几乎把全部的精力投放在英雄联盟上呢，随着这个游戏的成功，我们也得到了很多的成长，那么现在获得的东西也会比较多。那么两位创始人在这段发言中表达了自己的信心，但却并未透露新游戏新 IP 的进一步消息，但有消息指出 Riot 的新游戏很有可能和最近非常火的《绝地求生大逃杀》的方向相近。那么这个 Riot 会给我们带来新的这个更火爆的《吃鸡之二》吗？ 也是等待着他的 MOBA 大作吧。那最近还有一件事，就是这个 Newzoo 啊更新了2017年上半年的全球游戏收入前20的企业排名情况。大家猜一猜啊，咱们的这些中国巨头都进了第几呢？啊，很简单啊， 腾讯 第一， 少不了、 是吧？网易第七，完美世界第20啊。那腾讯、网易继2016年上榜之后呢，再度登榜，而中国第三大游戏企业完美世界则是首次跻身全球前20啊。这20家企业的游戏收入呢，在2017年上半年达到了393.43亿美元啊。那 Newzoo 呢，在报告中称呢，前10家企业的游戏收入为314亿元，同比增加24%啊。这些数据似乎能够说明游戏产业在整体上处于上升期，存在着一定的提升空间啊，也是说明我们的漫游嗨翻天处于上升期啊。具体更多的与这提升空间就靠各位观众老爷了。 你这市场的嗅觉还是灵敏， 还是很灵敏啊。哎，对，咱们再拉回来，关可儿，你最近在游戏直播的时候有没有感觉游戏的这个蒸蒸日上这种感觉？ 你说就是绝地求生这游戏是吧？ 不，就整体游戏的感觉，就是大家直播游戏的会不会越来越多？ 真的就是现在各个平台直播这款游戏的真的太多了，而且不光是男生，其实做这个女主播来那个播这个游戏的也会很多很多。 就是原来女生可能播一些特长类是吧？ 对， 唱歌、 才艺啊、跳舞啊、讲故事啊，对对对，脱口秀啊，这些 聊天的我觉得挺佩服，你知道吗？一开直播 能聊四点， 对，一开直播啊，各位宝宝们，你们想聊点什么呀？就哎，真能聊起来，你知道，而且。特逗的是，你说其实他视频直播只能与一个人互动，但是居然有好几万人都在那儿看着平常的，你说这个心里也是挺逗的。 这也是人家的本事啊，厉害。 对，就是一人听啊，能让十几万人都继续听，就如我们的漫游嗨翻天一样啊，一人听是吧？没达到十几万啊，但是希望大家其他人能听。 我们聊的还不够，可能 对，可能有点尬。咱们今天说到吃鸡，首先我来问一问二位啊，这个吃鸡的天数大概玩了有多久？啊，首先从李可儿，你玩了多久了？ 就从咱们上次大概上节目，可儿姐来的时候刚开始接触 啊， 应该有2个月。 这时候你已经很专业了是吧？ 这时候我现在已经这些枪法我觉得已经非常熟练了。那个时候我还处于在捡了一个喷子，就哇，我有一把这么长的枪。 还处于那种 阶段、啊、那时候是按枪的长短 啊，对，我觉得这个好厉害，你知道吗、 啊、其实好有道理，枪的长短确实决定 了，而且那时候我分不清 K98 和那个 S1897 就这种喷子，你知道吗，我觉得都是、嗯、都是很猎枪的、啊、那种感觉、 哦、是是、 嗯、然后经过这两个月的钻研学习，我觉得 磨练 嗯 磨练啊， 这个认清了所有 的 种类， 研究 也已经吃了四五把鸡了、嗯、这种快感也享受到了，觉得还是不错的， 嗯， 真棒。 那关可儿呢， 我从上次八月份来的时候不说想要有这个想法吗，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回去没有马上的实施，我大概是在十一之后回北京才开始玩，然后我现在大概也就是十个小时左右吧，因为我每天 你才玩十个小时、啊、 对，我就每天大概是打三四把四五把啊、就这样，所以其实你刚才问我的那些比较专业的问题我还都不行呢、 嗯、 他们看我直播主要的一个看点在哪儿，就是看我坑队友。 我以为在看你，你会开小摄像头吗？ 会 开，会 开 吧？ 嗯、 你看 对，会开。 美女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元素。 其实我觉得你们刚刚说、嗯、就是网络主播好，都在上面表演才艺。其实《绝地求生》里面也可以表演才艺啊。你没有看过这个骑车对翻跟头的、啊、各种这个花式的 赛车表演， 花式跳楼、嗯、跳窗户，然后这种这都是才艺表演。然后还有追逐嬉戏的。 对那如果关可儿，我跟你说成、嗯，其实你搜楼的时候可以直接从窗户跳出去， 啊，这我知道， 啊，你也可以运用自如，是吧？ 啊，是的，这个还是知道的， 这个还是知道。那如果我跟你说，在掩体之后，其实你通过改一些键位 QE 的平移，能够直接拉伸爆头，人家这些技巧你也是很了解的， 这个 就是因为在很多新手在玩的时候，在掩体后边，他虽然躲好了， 嗯， 但是不敢左右探头，探头就被人打，他被瞄的时候，你怎么能直接拉枪出去爆别人头？ 嗯、 这个技巧很多人运用不好。 嗯，快说说，快说说， 对对对，因为这个就是比较一般，在1800排名以下的都是，你想你一般被人打， 嗯 啊、先从判别人在哪个方位开始学起， 对， 直到判断之后，你能就近找到树或者石头躲避，啊，躲避之后呢， 后 你想正常人肯定都想着我这个怎么摁 Q 和 E 是吧？平移、 嗯、 探头探出去，但是有时候很尴尬，你是先开镜摁 Q， 有时候你发现摁了 Q 出不去，只露半个脑袋，然后是瞄准镜又看不见，然后被人爆了，很尴尬，而且有时候你在掩体后边，人家一直瞄着你，出去就死。嗯，也是很难摆脱这样的境界，对， 这样的情况。 但是其实有一种操作可以让你直接出去拉枪爆头人家，这几率很高，而且别人看不到你，不好爆头。 快说快说。 对，当然这个就留作一个小小的技巧，只有我自己懂得、 哎、 啊。没有没有，你们俩还得再玩玩，因为你们得玩十个小时。 我们还是标准的萌新。 对，因为其实是这样，我说一下吧， 嗯、 就是你通过 他自己忍不住了。 是这样，首先你站掩体的时候不能站太里边， 嗯 啊，首先然后 Q 一拉的时候一定要拉住。你不能 Q 一下回来一下 ，Q 一下回来一下 ，Q 键拉住的时候呢是什么意思呢？拉住的瞬间开瞄准镜爆头，它瞄准镜不有一个锯齿吗？你能算它是多少米对吗？你能算多少平米之后，你用 SKS 的打腰身的方法，这样 Q 拉干拉干拉出去之后不要摁 A， 按住 A 加 C A 或者 A 加 Z， 等于 Q 干拉拉出树的一瞬间，利用瞄准镜开镜算好米数打腰身直接爆头。 哎，你确定你讲的这些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想听吗？ 对对，绝对懂，这是 不是，我觉得太复杂了吧，你就说、 这个、 你就说按住 Q 之后按啥吧， 按住 Q 之后你按 C 或者 Z， 那不就趴下了吗？ 就是那样打腰身爆头啊，开瞄准镜的时候按在右键打腰身爆头。 打什么叫打腰身爆头？ 就是打敌方的腰身经过爆头，因为你要固定的米数之后它有风向的、啊，你没有发现你在很远距离打人的时候，如果你只瞄准这个人，其实他是打不中的。 不是，你要把这玩意儿玩成特种兵、嗯、是吗？ 所以这就是 但我昨天确实是在树后，然后对面那个人是在那个石头后面，然后我想瞄他，我 Q 一下就被他爆头了。 对对对对， 但是我看不见他，我开镜看不见他。 对，干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这小 技巧。但我觉得你说那个还行，离那个遮挡物稍微远点，有一点距离。 对，而且你有时候捡东西舔人的时候，一定要左右左右来回动。A 和 D， 而且吃药的时候也要来回动、 嗯、 小范围动是不会打断的。 你吃药的时候来回动不会打断吗？ 不会打断，小范围 AD 不会打断，你回去试一试关克。 哇塞， 这样的话不容易被人爆头。如果你在吃药的时候被人瞄准，你如果干动不动就在那儿吃药，你肯定一枪就倒下了。但是如果你吃药的时候这么这么来回动，那个人就哎这怎么 哎，我感觉你已经是我们打这个绝地求生的乐趣还停留在比较 low 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你已经上升到一个阶段了。 就是我现在会自己四排、 嗯， 不匹配任何队友、 啊， 自己四排去秒任何人。 那你真的已经跟我们不是一个段位了。 你自己是排路人还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不排路人。 嗯， 就是我自己跟别的四个人。 不可能，我跟你说，自己不排四排开不了。 开得了，我取消自动 O2 O2 那个匹配， 也可以， 可以， 是可以的。 可以，对，单人四排嘛，各种屠杀。 嗨，算了， 今天 多余的 不 说， 不太想聊了。本来演播室也挺热的，要不咱俩出去吧？ 别， 跟自己聊四个点。 别，这样，波可儿，你这个其实你也玩了这个有10个小时， 对， 其实说短也不短， 不短了，嗯。 你觉得你最大的体会，吃鸡最大的要诀是什么？你自己的？ 我自己的就是，尽量不要拖累队友。 什么意思？ 哎，我跟你讲一个， 就是要死就死了，不要被拉。 对，其实我在我们队里承担的角色就是医疗兵，医疗兵的作用就是要躲得稍微远一点，就是他们在打的时候，谁要是被打倒了，第一时间爬过去先把他扶起来，然后要搜集很多药，然后呢，比如说捡到4倍镜、8倍镜比较好的倍镜，要先给我们队的狙击手， 对， 然后我就是这种角色，然后呢。 就是你是一个后勤呗。 对，我基本上就是一个后勤。 通信兵。 然后我死了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们，不要拉我，先不要拉我，先打死他。 你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我也觉得我自己好伟大。然后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是有一点啊，有一次，我在屋里，他们已经在外面开始打了，然后他们就喊我。两个人已经，其实那个人已经被击倒了。他们喊我，科儿科儿，快来！然后我从门里面看到外面，就3个人全跪在地上，我也不知道是谁，太紧张了，突一顿打，把队友打死了。 然后这三个人还活着是吗？他们三个是去舔你队友的是吗？ 没有，就是这三个人里面有一个是敌人，有2个是我队友。然后我把队友打死了， 那个人还活着， 那个人对，在那儿。然后我那个队友还是我们周报的一个老师，长辈，我就听我们老师在那儿，唉，没事儿，就是咬着牙那种。 压饭了。 没事儿。 他在心里默念。 哎，李可，你没有打死过队友吗？ 我跟你讲、啊， 我还真没有误伤过队友。 现在的境界你知道吗？咱们都知道四排有一些分布是吧？后勤兵、通信兵、还有观察兵、狙击手、突击手、突击步枪，对吧？有大家有不同的分工。我们这里边四排有一个很牛的分工，你知道是什么吗？吸引火力，用肉体遮挡枪 敢死队，对， 不是，他不仅是敢死队，你让李可给你讲讲他的这种分工。 讲一下我最近的一次经历， 他这简直神助攻，我跟你讲，你给大家讲一讲前面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昨天3个人四排，就是那个在一个楼里，就是打游击。我们打到这个楼里之后，发现所有门都是关着的。我们说，经过侦查没有人，然后我们就开始舔。然后我们说，但是为了以防万一，我们3个人一起进一个楼吧。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和另一个队友就在1楼这个发育，然后许可人自己上了2楼，结果他大喊一声有人，然后结果我们3个人都没有枪，只有他有一把小手枪，那个人有一个喷子，然后我们说这怎么办呢，然后我们就不敢冲，后来我说咱们3人一起冲进那个屋，我挡着你们在后面打，然后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喊3、2、1，然后只有我一个人冲了进去，那个人一喷子叭一下我就击倒了，你知道吗， 就跪地， 对，那个人还挺厉害，他在里面的床垫上趴着呢嘛。我进去之后，我以为我们3个人一起进去，我进去一个人，嘣一下我就去了，然后我就击倒了，然后我也喊出了跟你一样的那句话：不要管我，先打死他。然后这个时候，徐哥才拿了枪，徐徐的进去，嘣嘣2枪给他干死之后，然后他们拉起了我，给了我一个急救包，我就火了。 不是，你知道他最大无畏的精神在哪儿吗？他不仅冲进去，第一枪挡住了敌人的炮火， 我直接趴到他身上， 依然趴在人家枪口， 我趴在那个人脸前， 也打到了他的跪倒的尸体上。这个时候我进去，我也慌了，因为他俩是实在舔得太近了，离的，我就拿我那个 P19CC 那1911， 我直接冲到那个人身上， 彪一顿连发，15发给那人打倒加打死啊！ 我连防弹衣都没带，那一把穷的，你知道吗？只背了一 个 小书包。 结果那人有一个急救包啊，我们给他拉起来之后，让他补满了血量， 对， 非常好， 就这样活了下来。 所以以后在冲击每个房子的时候，我们都是3、2、1，立刻叭，一个人不拿枪就冲进对面4杆枪的火力。都打，然后我们都知道4个人分布在那儿。 不，这还是我自己提出来的，因为我说了，我说我就是当代董存瑞，我一定要上去。 击倒的时候，我们就拿狙。 因为我想他毕竟是一个人，他应该是落单了。然后我们3人冲进去，他也不好打。结果我进去发现只有我一个人。 因为你知道喷子威力还是很大的， 是 对， 喷子近战还是。 而且它是双管那喷子，你知道只有2发那个，就很厉害那威力。 对，一枪给我击倒，真的好厉害那个人。 那关可儿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者关可儿你有没有英雄时刻，就你有没有救队友，你不能总是通信兵吧， 我想想啊， 就是在你队友全倒下的时候，这时候你一勇挺身而出，拿起你的秘密14蹦蹦蹦连击杀好几个， 没有，一般来讲我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打的时候还比较松， 从开始跳伞就要跳没有人的地方，然后在落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有人跟我跳的一个地方，我就赶紧转换目标。 嗯、对 那 你跟他刚啊，他跳在一个地方， 不行，我穷，太穷了啊！然后呢，就萌新我的就是第一个反应，听到有人打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趴下。 你知道你 Z 是死的越快的一个 对对。后来他们告诉我说，一定要就是赶紧跑，因为你速度快啊，或者 S 跑带跳的，他反而还不容易打死。 对，因为他不好瞄准。 嗯、 啊，我也是玩到40个小时的时候才 知道， 才明白，你知道、 啊？ 那时候我也是，我一般都是啊，有人打我啊，我死了，就是、 嗯、 就两次就这样。直到我第一次杀人之后，就尝受到这个快感，你下去一定要去杀人、 嗯。 这个游戏的乐趣就在于这个枪战、啊。 都是心酸泪是吧？ 嗯、 那关凯最近有没有关注这个撸 S 七的比赛？ 有，最近也在看啊、嗯。 行，那咱们先看一个小小片段 ，OK， 因为中场正好马上休息，咱们利用这一视频片段中场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嗯。 也缴了一个传送，而不过你这边换了传送，你就代表说你要放生，想把这个帽子没分寸传到了前面的人。 好的， 加文斯 EQ 这个伤害很高，想要去打前方的葛雷夫还是持续做拉倒，而且旁边的 Scout 这是嘲讽到两个人，先把帽子给击杀之后，加文斯 EQ 再次一次把 Impact 给收掉，而旁边的正拳是一拳把 Jason 头给锤了下来，我这个暴击好痛，我350，而且把对面 Sting 打到差点被迫交了一个治愈， 就像被打出来了。 这边其实可以来注意 来了。 比较积极的进攻哦，这边看到嘉文斯是 EQ 闪现，把伤害全部灌在前方数据身上，而且侧边是让 AD 跟辅助隔开了，这边一个 Q 进来，成功爆了旁边的空格膜之后，还想来抓，这边成功消荡了嘉文斯，不过这时候茂凯及时赶到战场，飞一顿也配合上旁边的艾怪，伤害是拿到了对面 Contrary 人的，还有红棒，这时候在追击的是前方 Impact。决定先 表现非常好之外，这个 combo 真的打得太顺了。 我这边 Impact 很生气，开着荣耀土龟并没有办法打到前方 iBoy 的人了，而且还被绑住了，却被绑到前方人之后，还踩了一个假的加文士，是靠着 Lulu 大绝成功 CC 到前方的 Impact， 而且这边 Impact 完全扛不住这个伤害，想要吃一下果实吗？但是应该是倒下来了，旁边的帽被对绑到了前方的真娜，真娜又没有找到闪现的情况下直接倒下来了。 哇，这个刚刚那个位置，第一个是我觉得他们本身就少人嘛，就真的根本就还没，哇，还有个车道， 别人 CD 又被冲到，而且他只有光盾的情况下应该是要打完， 对，你辅助也不在你旁边， 对， 有的时候会比较 看不到， 看不到，主要看不到。 我这边 Q 进来，怎么了？ 抓 面，想要去抓前方的艾怪， 还 艾怪，他倒下来，是加文斯，是这时候此时融化阴影之门灌了下来之后，把伤害球灌在前方 CD 身上，CD 瞬间倒下来，旁边 Impact 也往侧边拉一下。利用嘲讽住了多人之后，想保护自己一局的队友来做撤退，这边露露给个盾之后，旁边正义之剑还想来做进场，有点太夸张了。 我觉得机会开枪， 这边开一点扭转之气，艾博有点危险，被迫。 给剩一波支援的机会， 过来想抓 Faker 这边虚空巨龙还是被踩到，剪刀速了，准备过来挂到被动 Faker 交闪现，但是被异能黏住鱼尾刀，其他的过来解围，大招炸，西门也说打下 Faker 的一血， Monty 现在这个位置有点危险，被三个人包了， 小门过来的话好像守不太住， 小门大招能保住吗？ 被炸 的过 来了，但是狙杀强袭咬住黄子，黄子也被守， Faker 这边被留了一下火枪弹打偏了， Faker 手里还有技能，下面喂鱼喂到 Westall 想上海盗打一套施给大招， Faker 虎好像是刚才在 CD 闪现过去要杀 Faker， 大招还留了一个闪现， 有了， 这每个队伍汇合一下，和和相望， 十七啊， 芒特这边还是想开 Q 上去黏住皮纳克，大招捏在手里，先遇到皮纳克 吗？ 鱼喂想找笨，鱼喂的很刁钻，但没有味道，反而被隔墙拼出一个闪现黄金。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 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你一起燃烧青春。这是天 燃爆了的这个解说氛围中， 这个现场啊，我们又回到了、大家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啊，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八点九点与你不见不散。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 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通过微信982魔力工厂或者在这个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来跟我们刷弹幕互动。 没错，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依然是今天你吃鸡了吗？接着来聊这个绝地求生大逃杀。 没错，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呢就是美女啊光可儿啊，欢迎可儿。 欢迎可儿。 Hello， 大家好，我是可儿。 我们三可组合又在线了啊。 那今天怎么着，李可要聊什么？你说。 我就说这绝地求生啊，其实咱们什么时候三可可以排一次？嗯、 对对对，什么时候咱们在游戏中排一次啊？ 对，然后我们就有两个医疗兵加侦察兵加人肉炸弹，是吧？ 对对对对对。 许可这枪法还可以，让他可以当这个突击手。 对对对对， 可以可以，这个可以。嗯、但是我觉得真的就是几排的时候，队友真的特别特别的重要。 嗯， 尤其是是怎么说呢？就是队友会给你营造一种氛围。 对， 我有。一次 安全感， 对对对，跟大神牌的时候，他会告诉你放心，没关系，有我。然后他会告诉你躲好，一会儿我给你送药，我给你送枪，你就在那等着就可以了。 是是。 然后呢，要不然就碰到那种队友，就是我们打了几把，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这个性格， 嗯， 打得急头白脸的，你能想象到那种吗？ 哦、 就是他营造了一种， 哎呀，后面没有跟你说呢，这。哎呀，你看不见 特别紧张的氛围， 嗯， 然后比如说他被打倒了，他就会喊我，可儿可儿过来扶我，过来扶我， 对对对， 然后我过去扶他，他还吼我，站我后面，站我屁股后面，你知道吧？就是我第一把吃鸡的时候， 嗯， 紧张坏了， 就是在这个吼声下吃的， 就是在这个吼声下，然后呢，当时 第一次就遇到这种人。 不，因为我们是同事嘛，大家就是 精神压力其实挺大的吧。 是的，我觉得特别锻炼我的心理承受。 因为这个游戏，我觉得女生第一次玩都是挺紧张的， 太可怕了， 就特别怕哪冒出来个人，有没有那种感觉？ 然后我基本上，其实现在我自己单排的时候，还会变成被人打一枪的时候，我说啊， 对对对， 就会这样， 对，就非常紧张。 就是、当时我们在一个屋子里剩三个人，我其实他们不提的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就我们已经进前十了， 嗯、 剩六个人。因为我们队里三个，那等于说还有三个人。 哇！ 然后呢，他就告诉我们：“好好好，走走走，我们三对三，快快快，来来来，走走走。”就是那种他一定要营造那种特别紧张的那种氛围。我一下就开始紧张了。然后到最后，剩一打二的时候，就是我们打一个，然后他倒了，他就喊我：“快过来，快过来扶我！”我说：“人在哪儿呢？我到现在都没看见人，你知道吧？”别管，快过来扶我！你先别打包，你过来扶我，你知道吗？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关哥、嗯？他们觉得你没有什么战斗力。 是是是，我明白，我明白、啊。然后最后真的吃鸡了，成功的时候， 你给他拉起来， 拉起来了，我们就那把 他拉起来。 对对对， 那个人就看着你给他拉起来，不过就把你给补了。 是啊，所以其实那个人他也不敢上来， 因为他们知道三队。 对对对，他知道我们还剩两个人，他不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水平，你知道吗？他要知道我是这个水平，他就摸上来把我们两个人都解决。然后呢、 啊、就三个人了， 对，就剩三个人了嘛、哦、然后最后吃完鸡的时候，我就发现哇、哦、我的手都是麻的，你知道吗？ 浑身冰凉。 然后我们 那这是你第一次玩就吃到鸡了？ 不是第一次玩，就是 第 一次 吃 鸡 啊、 哦、老师说很正常很正常，就是当你在紧张的时候，你那个血液呀、啊、都会什么往头上走啊，还是怎么回事， 就反正就是各种循环了、 哦、手都是麻的，你知道吗？半天缓不过来劲儿。 嗯，真的特别紧张，而且尤其 是 在你那个血量不是很足，然后有人打你，你又 对 手足无措的时候，而且刚开始玩的时候是不能分辨清楚敌人在哪 的。是 的， 我根本就看不见人。 对，然后那时候刚跟队友玩的时候，每次都是哎呀我被打了我被打了，然后他就问哪个方向哪个方向，什么哪个方向，我要知道他在哪，我还能知道被打。对，我就上了。 而且刚开始的时候，我跟那个另外一个人打的时候，他也是新手， 嗯， 他在报方向的时候，他不给我报方位，他就告诉我， 哎， 左边，左边，左边，左边。 哎，一般你们报方位都怎么报啊？咱来问问。 我最开始就是那个可儿说的这左边左边右边右边后面后面这边这边，然后那每个人方向都不一样， 对呀、 啊， 是啊， 所以 就 会很矛盾， 根本就不知道、啊。 后来才知道看上面那个， 嗯， 关可儿呢？ 我就是一般我不会报方位，因为我也看不出来人在哪儿、嗯，我都是听他们报方位，然后去找，然后大概能看到了，哗啪啪打几枪， 能中吗？ 能中能中 啊，可以啊，枪法还是 那还是可以的。所以一开始我都不敢开枪， 我 总怕暴露位置。 其实我跟你俩说，有一个报方位也挺好的办法， 嗯、 就是你不用看上面那刻度尺、 嗯， 你也可以说前后左右， 嗯、 但是你把那个它旁边的障碍物加上。 哦、 你比如说，在我右后方房子的底下， 嗯、 大家就能知道啊，在、 嗯、 房子底下 是是是， 或者在我左前方的左后方的石头。 不是，那除非你是那，就是在那个野区只有一个房子，你要是在一个僻室外室，前后左右全是房子， 全是房子。 你说在后边绿色的墙屋檐下呀，绿色墙底下这种， 那我还得找绿色。你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连蓝绿红黄都分不清。 不是，那你能知道它在哪儿，起码是吧？ 嗯， 太紧张， 太紧张了。 而且尤其是他们就说你要配一个比较好一点的电竞耳机， 对， 这样的。啊，你能听到啊，左边右边，然后呢我就特别二，我就去找电竞耳机，然后你知道现在耳机都做的 非常好，带闪光、嗯、带震动， 我居然 买了一个带震动的，你就想我挨打那一下我把自己吓成什么样你知道吗，他本来听着那个声音已经很害怕了，这儿日一顿震 你这已经是 4D 效果了、 哦、太吓人了， 你这已经是 4D、嗯、 不过这个绝地求生它的那个声音层次确实做的还不错， 是是是， 有时候在里面听到外面一个脚步声、嗯、第一反应是谁，然后队友一般进来的时候先会说哦我不要开枪不要开枪 因为这玩意儿刚开始玩其实都有误伤队友的时候， 是是是，大家就都草木皆兵，听到那个脚步声以后就会、 误伤过一次，想起来了，尤其是咱们排的时候，就是他们两个在那混战的时候看不清，嘟嘟嘟过去之后就误伤了， 对， 管他是谁先开枪打死再说， 对， 如果是队友还能扶起来吗 好像是在车上，然后过去一辆车，他们在突突我们的车，然后就想探出头，结果我坐在后排的中间那个位置没有办法探出头，然后我就一枪嘣给那个司机爆头了，就跳下去简直太尴尬了， 司机莫名被爆头， 司机莫名其妙，他以为 对 方爆头了呢。 好，嗯，那关可儿还有什么要分享的、 这不本来还有，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懵住了， 那要不说开车吧、 啊、 我觉得这个车、啊、这个游戏开车其实也 是 挺、 哦、真的你知道吗，就是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我和安全圈的距离，太远了，因为每一次我们都想跳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打野，是吧， 心里也真是 对，就是离的人群远远的，然后等你一开哇圈离我太远了，就开始跑，然后这个时候如果就是有的时候车没有那么好找， 对， 然后呢有些人就喜欢把这个游戏玩成一个赛车游戏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要把车开得贼快， 没错，而且他开车的时候总爱上山坡，然后 对 上那种石头， 他给你表演一下那个特技啊，就是翻车了、哎、然后就会觉得怎么样我这个车技牛不牛就是这种， 所以一般游戏大神把这个当游戏玩、嗯、其他人都当好莱坞大片了， 没错没错。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二位对于空投是有怎么样一个执念， 绝不敢去捡 啊，真的哥可是你这么怂啊 看见空投赶紧跑， 徐可引出这个话题他是有目的的、 他就是想炫耀一下他自己是吧， 不，他是那种已经死在空投 N 回，他是每每看见就必去那种、 啊、 你知道吗， 这样 只要温暖地上有飞机过、就好像闹钟响一样， 他 然后我就追着那个飞机， 他就拿那个枪指着天，飞机落，然后看见那个落之后就要追上去， 你知道有一次就最近在玩、有两个空投掉海上了，我就开着快艇去、我 游了20里吧， 结果你知道吗关坑，这游戏有15倍瞄准镜、你知道吗， 啊我知道 我在空投里边捡了一个15倍瞄准镜，又捡了一个 AWM 这把枪， 然后 而且那个枪的子弹是一个箱子一个箱子的，你知道吗，一箱子只有10发，叫马什么那个 马格姆， 马格姆还是叫什么马龙还是叫什么玩意儿、 好、说重点， 马龙 吉利服你见过吧， 没有， 还光可不知道吉利服啊 吉利服 是这游戏中一个隐身衣你知道吗， 啊， 就是你穿上之后别人看不见你， 你知道人猿泰山吗，穿上就是那个像就是浑身树叶子给你做一个、只能露点眼睛、然后穿上就像小狗熊一样、 现在知道了，长知识了， 对， 那个就适合趴草里就看不见、除非你后面背支枪会容易露、 对，你知道吉利服厉害到什么程度吗，就是我在移动我在他旁边打的他都以为是草在打但是吉利服有一个很搞笑的一点啊，就是我捡完吉利服之后我要回快艇开船到另一岸， 对， 大家看我就会非常明显， 因为你 看着一个草垛坐在草上跟一个大狗熊一样，然后那个人咚咚咚给我击倒之后，然后你在游艇上死了之后你会沉到海底、 对， 知道吗，对， 然后就石沉大海了， 哎呀落地成盒、 哎，说一下你们这个如果在被人马上要击倒的时候你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吧， 啊，你是说已经被击倒已经 不是，就是马上你知道前面要有一场恶战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 跑啊 好 啊，能躲先躲， 对 啊，如果躲不掉的话、 就是、 就跟队友商量好下去刚， 你看你们这就不行、你知道我怎么着吗，如果知道前面有一场恶战而且自己胜率不高的时候脱装备开始把一些8倍4倍全部拖在一些草丛边上、树里头，绝对让他们找不着，给自己拖得精光就剩一把枪 穷死、 去跟他搏，搏完之后那人铁箱就会说哎呀大哥 穷疯了吧，你这都敢上，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逗了， 对， 但是你看像我们这种已经很新手了的新手、居然在游戏里还会遇到新手、我有一把哦真给我笑懵了， 怎么 你知道吗， 说 我跳下来什么都没捡着，包也没有，头 盔也没有，甲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捡俩把枪。 嗯，啥枪？ 就是两把大枪啊，具体什么我已经不太记得了 啊。是的，然后呢，我就还有一辆车，但是有辆车，我用一辆车开近 一 点， 是你一个人 solo， 就我一个人 solo 啊，开近一点，我说去搜点别的，我下了。车看这些屋子基本都被搜光了，穷得一塌糊涂。 嗯， 然后呢我说行，那咱走吧，一推门一傻子站我前面了他没看见我你知道吗？ 他 也没有， 他是不是打开那个装备那个在看， 不知道，他也没听到后面我开门的声音。哎呀，这给我高兴了，我拿枪突突突突突就给他突突死了然后突突死以后我就赶紧上去舔他的包，这货也是个穷鬼，什么都没有但最起码有个包吧，我就开始在那舔舔，我就听有车声，车那应该就是我刚才开来的那个车呀， 对， 就有人开车来追我，那个人肯定也是个新手 啊， 他想撞死我你知道吧，他想撞死我， 然后他撞， 然后呢我就拿枪打他，我拿他枪打他吧，他还躲你知道吗，他就开始开车 S 型又绕到我后面， 这人开车技术可以， 简直了，太好笑了，然后就是我这边憋不住笑，最后被他弄死了 啊！最后是撞死了，还是他下去拿枪？ 他下来了 啊， 下来我们俩刚枪了。 那他直接开着你车走呗？ 是啊，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差点没 开 动。 哎呀，就好多新手， 他可能也是享受这个跟你博弈 的 过程。 是 的， 我觉得也是，太好笑了。 其实玩到现在， 就 会发现这个游戏就是真的 乐趣就太多了， 已经不在于吃鸡了。当然， 各种都能感受到这个乐趣。而另外还有一把特别逗的是什么？就是你能看到你队友吗？我们那把可能是遇到挂了。哦，大哥太厉害了，一弩一个，哎，真的弩、 啊、 哦，一弩一个爆头，我那个 直接插脑门上了。 对对对，我那个就是特别暴躁的那个同志，就啪一个弩就打在脑门正中间，然后他还正好在我前面，我就看他一个大光头上面插一弩。 哎，你知道弩那个好像插上之后它好像不会马上走，我记得有一次就有一个人弩扎我背上，我还跑了半天然后倒了，你知道我怀疑那弩有毒，感觉是毒了一会儿才 慢性的， 对，就在我后面插了半天，然后我就带着那根弩走半天。 哎呦，我真的觉得太好笑了。 你知道有的时候确实这个游戏有一些人利用作弊啊，这我也是愿意特狠的作弊啊，一大哥拿喷子， 嗯， 你也知道喷子这种枪 就 近距离、你说爆头都不太可能啊， 嗯， 何况离那么远啊，我拿 M4 能打好他的距离啊，哥们儿呢，我在偷袭他的身位，我绕到他的侧后、我正打了两枪啊，他回头一喷子直接给我爆头击倒，哎呀，当时我觉得这哥们儿这太假了，你知道喷子离那么远，一枪爆头啊，你是知道吗，这 确实是，有一次我看一游戏， 哪怕你打到我身上、也不可能一枪死离那么远。 哎，你们没有就是一进游戏就听那个语音在那卖挂卖挂机场卖挂、 真的我没有， 就是我没听到这种就赶紧就退出来 啊、 再来 什么意思，他在机场体验一下他的挂是吧， 不是他会机场卖挂嘛，然后让你去机场找他跟他交易什么之类的吧，我也不懂，就反正我就听到这种就赶紧退出来、 我们目前还没有听到过。 对， 但我觉得其实倍镜并不是特别好用，就是对于像我这种新手， 我就喜欢二倍， 我最喜欢的就是二倍、二倍以上我就不太好用了。 我告诉 你， 你 要 太远了， 四倍还行，就是稍微远点的，比如说你要是在圈边伏击人的话， 有两个是特别需要的，一个就是八倍或以上高倍镜，基本就是八倍了，15倍你很难见到，八倍，还有一个就是红点和全息，这俩很必备，它比二倍好。因为红点和全息不像二倍，只能看见圈里边，又不是很近，它跟那个二倍差不多近，但是又能看见周围的景象。你要离得再远，就拿八倍直接单瞄，八倍又比四倍好，四倍又有一点尴尬，又不远不近的，又只能看见黑圈里边，知道吧？就这两个。 可是我就是觉得，我拿了高倍的倍镜以后，就是近战的时候， 对， 我会手忙脚乱， 对， 就是尤其到那个时候，你还老想摁右键瞄它一下，你一拿这个倍镜就。太近了，就什么都看不见。 是， 你知道因为什么吗？因为咱们不太容易在圈里选一个那么好的位置，就 是 全部瞭望他们， 对， 他们去狙他们，就是不太容易。因为你好不容易找一个楼待会儿吧，又刷圈了，就不一定是那个，就一定 是。 是 啊，我就当时有一把拿了一个四倍镜，然后队友都死的差不多了，然后要过去跟人钢枪的时候，我就啪摸过去，然后他们还指挥我，可是快快快打他，没关系，他换弹呢。然后打打打，我也没有。子弹了，然后我就赶紧换弹，手忙脚乱，也不知道摁哪个，差点又趴下又跪下的，然后就打，突突突突一顿打。他说：“你为什么要打地上？”你知道吧？就一梭子子弹全打在地上。 我也是一开始不会瞄准的，就直接按左键。 因为那枪后坐力很大，你知道吗？ 是。 对。 就是 其实现在才知道要长按着那个右键去瞄准， 是是是， 但是在慌乱之中根本顾不上， 真的手忙脚。 风格你知道 B 键是能切换， 我知道这个 是吧？啊、 嗯， 对对对， 是他把我当成那个特别特别新手的那个。 是啊，一说十个小时，他好像就觉得有点那什么， 看不起人呢。 那问一下，你们空投都会选择哪个地点空啊？一般？ 空投啊，就刚跳落的时候， 对，降落的时候，你们都会选择哪些大城市吗？还是 没有没有，我说了嘛，我肯定我一般都是去远一点，然后打猎那种。 嗯， 比如说 像什么边边角角啊， 一般在哪个位置？西南还是 就是也看那个航线嘛。 啊、 哦， 航线周围还是离航线远一点？ 离航线的稍微远一点。我不会跳伞，刚开始。就是我的队友不知道为什么都飘得老远了，啪，我落地了。 嗯， 然后我就开始跑，他们已经开始在那儿搜屋子了，然后我一直在跑，等他们搜到了， 跑跑被车撞死了。 有 没有 也有过这种情况？ 对、 嗯，就是，哎，但是现在我大概学会了， 对，朝那个方向就撅起来、嗯， 对对对， 朝天上能飞一阵。 对， 嗯， 有太多乐趣了。 对，我觉得选这个地方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对，嗯、一是选地方，其实二这游戏还是拼枪。关键时刻见面还是对枪， 嗯，更多是一种心理战，我觉得 有时候 他们其实看见咱们也慌，当发现咱们是一个 哦不不不 菜鸟， 他们看见我们真的不慌。我有一把跟大神就是排了一把， 嗯， 真的是人家歪头就是一枪，歪头就是一枪就爆头，打得太狠了，我感觉这是人与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真的这一辈子我可能都打不成他那个样子 啊！ 我一辈子都不可能，我都绝望了， 对， 就是这样。然后他们嘲笑我，他们嘲讽我、 嗯、 就是在直播间里各种嘲讽我、 嗯、 说这个妹子太逗了，他说我捡东西一直低着头你知道吗？ 那肯定低着头，难道 那个 时候 他们会把那个视角是基本上是持平的，这样走啊推啊转啊，这样我就一直低着头低着头去捡东西，然后他们嘲讽我说明明知道这个阳台里什么都没有，这个妹子还要进去转一圈再出来、 啊、 这正常啊，得看一眼看一眼、 就是、 啊，你的意思是开门之后看没有， 对对 你还 要 继续绕去， 他们就各种嘲讽 我，你可能是强迫症， 女生会有一点、嗯、就是就细致一点嘛， 对 对 对、嗯、然后各种搜不到药、 哦、 就是有一天那个我们队友不排，但是他在看我直播，然后默默的在弹幕上打上了一句话，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搜不到药、嗯、就是屋子搜的太不细致、 哦、 可能会漏门 啊、 可能会漏门， 你也不知道大概这个 对， 光去开没东西 的 阳台了， 其实只有那几个类型的屋子， 是 屋子的刷物品点在哪儿，你也不是很清楚。 对对对、 啊， 而且对于物品的那个形状也 不 是特别敏感 啊。 嗯，因为玩时间长就 是 好一点， 还得慢慢的在那。 我觉得你每次去的地方比较穷，可能也是因为离航线比较远。我发现有时候航线之内的，就还是相对好一点。 对对， 或者大城市 肯定也很多。 是 就是钢枪嘛，咱们做的， 哎， 对吧？ 还要继续努力、啊。 对，我觉得关可还有一个继续努力的一个势头。我觉得下期来做节目的时候，没准就是啊，已经成为大神级别的人物， 嗯、 是不是？ 对， 太遥远了，这个目标对我来说， 嗯、咱们、这个、 不敢，今天不敢再立 flag 了， 不敢再立 flag， 怕下 次完成不了。 对对对， 没人让我们下次领教一下，我们排一把， 对，下次我们也去你的那个直播间看一眼。 好好好。 然后这个咱们在节目最后啊，再看一小场比赛 C9 对 SKT 的，然后咱们回来再说两句，就进行节目的结尾。嗯。 新兵也值足够的， 谁这边落单了？他这边败， 还有败两 大招，直接打一个空砍，谁这边很尴尬。 哎呦， 这个是什么失误？大招都 还有光盾，这什么？ 但是他就现在打得很难受， 尽力了，就是 尽 力 了。 然后这边给他一个 TP， 下路是 C9 的一个机会，看一下捡 过来包， 捡回来 冰道，直接给大招，下一个露露就够了吗？ 先杀露露，波波这边也是很懂，败自己，非常的懂事， 非常懂事。但是你们包过来了，接着一把打到三个， 一炮三响。 要留人，要留人！皇子过来，打个箭出给他，打个盖住了大树。 这边的黑鹰派的绑了一下，展现他最后的皇子，皇子不在，皇子没秒了。解放这边又推了一下最后的狐狸， 哦， 打中 个小炮啊，能做点什么呢？再能吃个拉， 技能 要上车爆人。 狐狸是没有闪现的，有机会。这边直接开大招，绕了一下这个， 想偷懒把自己给偷进去了。 后面鹰派的拿了这个人头， 因为每个队的 carry 点， 哎，秒杀，一剑击破， 哇，这个被 直接被秒了。小云跳过来一个金身，这边的话直接配合狐狸从侧壁杀入，要切塔了。这边不但还有一颗，一个被他直接盖死了，都直接倒地。杰森， 还可以接上。好， 左胎龙， 直接胎龙，这一波弗兰克杰差这一波看到了， 选择我觉得也没问题， 没问题，打得还挺快的，小鱼人从侧翼绕了过来，一个 对 越，飞到希德拉， 希德拉闪现另外小鱼吹走， 可以，但是希德拉现在依然是个残血， 而且呢，这次真的要倒了。杰斯 偷了一个，旁边还能偷这边一个 Q 闪，捡过之后闪往出跑， 又是一波三环二。这边一定在黑带的弱，但是而且这三个人应该是不会被他。 过来，摆大树， 银牌是不能死的，作为团队 还好还好，银牌的很肉，很肉很肉， 头发一直粘着你，也很难受啊。 大树，哇，哎，你还别说，大树真的有点肉， 这边护你， 哇，这边再打一个被动， 哎，再打 有没有？又是 Q 技能，没有被动了。被一个锤子直接敲死， 这个虎打团啊！ 但这一波已经是发现了，现在上路杰斯牵扯住了大树， 但是你大树又不敢踢，你踢的话 踢要上路 就没了， 除非你正面能够打出巨大优势，但是刚才也看到了， 压力也来了，没爱来，自由这波是想接盘，是想接盘的，这边大树想 TP， 哎，但是回血了，回血蛟龙回血了，接不了盘，大树能不能把团队抬起来？ 这边一个云石飞到 EZ， 一点拉开距离， 杰斯也踢了，这一波杰斯踢到了门牙，踢到了门牙拆基地。 基地要 没有门牙了，这个时候 基地没了， 基地没了， 比赛已经结束了， 比赛已经结束了。 哇，狐狸杀死了比赛，狐狸杀死了比赛，一盘一盘纯粹的四幺分带，赵哥叔般的表演。 哎呀，这也是这个小组赛都非常激情啊！观看不知道到了这个什么淘汰赛的时候会不会更激情啊？到时候咱们持续关注一下。 我刚脑子里在想，如果我们五个人对五个人玩那个绝地求生， 对对对， 然后另一个人在激情的解说， 对对对， 啊、这次是这个人用一个什么什么技能， 应该节奏没这么快。 队友在拉，队友在拉。 对对对对，你已经疯了吧？你行，咱们在节目最后再把要说的信息说一下，对。 啊， 说的信息说一下、 嗯、啊，对，刚才有这个网友问我们这个可儿什么时候直播、嗯、啊，可以在这里说一下 啊，我是一般是晚上9点半啊，在虎牙直播，然后大家可以去搜索黑山小妖儿啊，是这个妖字的妖， 嗯， 小蛮腰的腰， 对， 嗯，对。好，那我们今天节目也是差不多接近尾声了，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今天也是感谢关可儿做客直播间啊， 嗯、 咱们吃鸡，对，有很多故事一言未尽啊、嗯，也没法这个讲述，因为要 太多了， 因为最近这个 S7 比赛嘛，因为每次要放个两三个，所以也是 嗯嗯 啊，大家也就是穿插着看吧。啊，也是祝愿咱们的国人队啊，那叫 RNG 对吧、 嗯、 RNG 能取得更好的成绩啊，也是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9点与你不见不散，各位观众老爷们辛苦啦， 拜拜， 今天就是这样，拜拜 拜拜。